外国人士和海外同胞热烈称颂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。秘鲁金正淑同志革命活动研究协会主席说，金正淑同志早年踏上革命道路，以金日成主席最忠实的革命战友和抗日女英雄扬名天下，他异于金正日同志，并把他培养成为金日成主席的接班人，这是他的巨大功绩。曾访问过祖国的旅日同胞热烈称颂金正淑同志，说他的一生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生平，他为同志和人民奉献了一切，为祖国的自由与解放和繁荣富强奋斗了终生。旅华抗日革命老战士徐顺玉的儿子金真松说，金正淑女士的生涯是革命家永恒的楷模。民主刚果工人界市民协会全国主席强调，金正淑同志为朝鲜妇女运动的加强和发展献出了一切，直到生平的最后时期，他为妇女解放运动所建树的业绩永垂不朽。